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抓紧抓紧，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绿卡越来越难拿了。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政策稳定，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门槛低，性价比高，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 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路侧停车动态监测和电子收费管理系统完成主体功能建设，已经开始在市井山区卢谷路和卢谷西街两条道路率先上线试行电子收费。试点范围包括城六区和通州区的30多条路段，各区按照成熟一条推出一条的原则陆续上线试行电子收费。电子收费系统采用视频桩或者是地磁两种车位检测设备来感应车辆进出和留存车辆图片，并将相关信息实时传输至市级平台，统一计算停车时间和费用。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在今年12月迎来了建馆60周年。馆长樊亚林介绍，该馆成立于1956年，是全国首家获得国际图联会员资格的区县级图书馆、全民阅读示范基地等。同时，它还是全国第一家现代化的视障人阅览室的创立者，北京市首家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的区县级图书馆，和北京市首家实现自助借还服务的区县级图书馆。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30号，涿州市政协召开换届工作部署会议，会议宣读了中共涿州市委员会批转中共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涿州市委统战部关于涿州市政协换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共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涿州市委统战部关于印发政协委员人选考察审核办法的通知，并就政协换届工作全程计时进行说明。12月30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协7届32次常务会议。12月31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副市长郑弘毅督导检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不

岁月。

底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更美丽。听尽了许多一世话要一齐，遇到问题便分东与西，亦有话未退缩，仿似未染污泥，但说罢离开，惊沾到半身泥。而你即使再倦，却至今也未坐低，明明是底都也愿意留低，辛苦也不计，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无人到鬼得你愿意行驶，车厢里空位留给我，如可帮你令世界美丽，我愿你从此感染别人，让爱继续

需要你在我身旁。 青春是我们的主张，青春是我们的。 前，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当泪水模糊视线，我发现你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